千炊烟升起，梦似照大地。想问阵阵炊烟，你要去哪里？夕阳有时起，黄昏有花意，诗情画意虽然美丽，我心中只有你。见炊烟升起，勾起我回忆。愿你变作彩霞，飞到我梦里。夕阳有时起，黄昏有花意。花意虽然美丽，我心中只有你。黄昏有花意，诗情画意虽然美丽，我心中只有你。诗情画意虽然美丽，我心中只有你。